我看到了那海水长天，是我心上人间美轮美奂，这么美丽的景象期盼望见。When is the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老赵啊，也给您拜年了啊！ 拜年，这大过年的，这茶馆怎么那么冷清啊？ 这家家户户都看春节晚会呢， 还看春节晚会呢？还没看够。 要说这春节晚会没有了咱俩，这还有什么看头？ 是啊，30年喽， 老赵啊。这30年您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这比当年看上去还年轻。 都这么说。 瞧他这底气呀、啊、比当年还足。茶放啊，来壶茶。 来了。 哎呦 哎呦喂、哎、两位老主持人。 老黄红， 老黄红， 过年好， 过年好！今年怎么也没上晚会？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没事，我现在呀是哪壶开了提哪壶。 哎， 把门给关紧点， 省得进来又签名又照相的，把你这茶馆啊再挤塌了。 是没那么严重，别说在这坐会儿，我在这街上八年了，没人认识。 没人认识他不等于没人认识咱。 就喜欢你主持的节目啊。 当年你那个天气预报，西北风今儿刮明儿刮后还刮， 一直刮到下个星期六。老赵啊，你不知道我这个天气预报当年演完了之后啊，这个气象台呀要我去看了场工作，我不去。 你去对了，你看现在的天气预报不逗乐， 不逗乐。哎，我说老赵啊，说实话，我这天气预报啊跟您那动物世界是没法比呀。您当年的动物世界您都不用露面，光让这动物在前头折腾啊，那就把观众乐的呀男女老少都爱看。您再看看现在这节目，把这演员折腾啊都跟动物似的，这大伙还是不愿看。 不爱看。 您听说了吗，打从您退休以后啊，把这动物急的啊都直腿毛。 没那么严重，小尼，那是环境问题。 咱们俩都吹大发了。 吹大发，吹大发。 相互提点毛病。 对， 提提。 有什么毛病啊？哎，您还甭说，你那煽情啊有点让人受不了。见着老头煽情，见着小孩煽情，见着有病的煽情，见着没病的您还煽情。一块主持节目就怕您是吧嗒吧嗒掉眼泪，您知道别人都说您什么吗？ 说什么？ 说您是哭星。 行，哎，别动老赵，就您这只手就是毛病，兰花指啊。我当年最怕你伸出这只手瞎比划了。您知道人家叫您什么？老太太。 老太太。 我说老赵啊，咱们台这些男主持人呐、啊、都让您带坏了。 哎，不能那么说，咱们台的主持人那是群星灿烂。 还群星灿烂、哎、您知道外头叫他们什么星吗？ 叫什么星？罗京。 老罗啊，从来没见他笑过。木星。 水军。 水星。 哎，崔永元。火。火星。 你瞧他那一脸的坏样，贼星。 你知道人家说咱俩是什么星吗？ 知道。流星。家人都没了。 老了。 我的电话八成啊是我孙子叫我回家吃饺子。哎， 问全家好啊。 哎，孙子，导演呐、啊，叫咱俩上春节晚会。 去。 不去了。 别说什么词。 啊，是一些老观众，还都惦记着我们。好， 又煽情 了。又煽情。 既然观众需要咱们，咱们得去。 王红、 快点快点。 二位怎么这么精神？ 导演让我们上春节晚会，得赶紧走、 啊、真的、啊、 真的。 我说二位，哎，问问导演，如果需要小品的话给我说说。 行， 来来来， 快点。 如果能上小品的话呢，这个茶水我免单。 哎呦，老黄红一辈子没这么大方过。好 简单，我给你记在春节晚会的账上。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

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亲民接地气，好酒云南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长阳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家一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在北京延庆县的青龙桥火车站旁，至今都巍然屹立着一尊詹天佑的铜像。这尊铜像记录着一段有关中国铁路建设史的经典故事。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詹天佑是第一位中国铁路工程师，他凭借自力更生、奋发拼搏的精神，带领着筑路工人们战胜了千难万险，成功地建成了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这是我国铁路建设的一座最伟大的里程碑，而詹天佑本人也因此被人们誉为中国铁路之父。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1861年4月26日，农历3月17，詹天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贩卖茶叶的茶商，但是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破了产，百般无奈之下，全家只能靠着种田来维持生活。因为家庭的遭遇，所以詹天佑从小就从大人们的口中听说了许许多多反抗英法侵略者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是詹天佑的父亲却知道，要想让孩子有出息，一定得送他去读书。詹天佑7、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私塾里读书，不过詹天佑似乎对于读书的兴趣并不高，满篇的知乎者也的四书五经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能提起他兴趣的东西都是一些和机械相关的物件。詹天佑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鼓捣自己从外头捡来的小螺丝钉、小螺丝母、小齿轮，还有旧发条，再有就是用泥巴捏个轮胎、捏个起重机做玩具。在上学的路上，詹天佑总会经过一家工厂，每次走到这儿的时候，就仿佛有一种魔力把他给吸引住了。而那些所谓的魔力，就是工厂里面隆隆作响的各种机器，还有来来往往运货的车辆。詹天佑经常会站在工厂的外头，看着看着就入了神，他的脑子里总在琢磨，这个拉货的车是怎么跑起来的，那台机器怎么长得那么怪。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换来的结果就是上学一次次的迟到， 因为这件事儿，他可没少挨私塾先生的责备，可无论老师怎么训教他，也没法减轻他对机械与科学方面的兴趣。不光在工厂外看机器总迟到，詹天佑在家里也不消停。那个时候家里墙上有一个大挂钟，詹天佑每天放学回来就在大挂钟的底下看过来看过去，他的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大挂钟为什么会滴滴答答的走个不停呢？而且为什么还会在整点的时候打点呢？这里头一定有很大的玄虚。为了探寻大挂钟里的玄虚，小小年纪的詹天佑做了一个胆大的决定。有一天趁着家人都不在的时候，他踩上凳子把墙上的大挂钟给摘了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用自己偷偷找来的工具把大挂钟的外壳给打开了。当他看到钟里面相互咬合运转的各种零件的时候，一种按捺不住的欣喜油然而生。他开始一件一件地拆起里面的零件来，要好好地探寻一下大挂钟运转的源头。可是当他把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之后，詹天佑发现了两个很挠头的问题。一是他并没有弄明白大挂钟运转的原理，二是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按照原样再把已经不转的大挂钟给装好。就在他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父亲走进了屋里，看到满桌子堆积的如同小山一般的零件，看着一脸油泥汗水的儿子，父亲被弄得哭笑不得，问詹天佑这是在干什么。詹天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虽然对儿子私拆家里挂钟的做法有一些生气，但是也看出了这个孩子身上流露出的探索精神，于是就带着詹天佑一起到了县里的钟表店，让儿子仔细地看了一遍钟表匠师傅是怎么拆装钟表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之间詹天佑已经在私塾里读了4年多的书了。在旧社会，作为家长一般都认为孩子读了私塾认识写字就可以去做工挣钱养家糊口了。詹天佑的父亲也不例外，他正在为儿子琢磨着未来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工。而就在这个时候，詹家来了一位名叫谭伯村的客人，他和詹天佑的父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谭伯村是看着詹天佑长大的，知道这个孩子从小就聪明好学，他在香港的时候正听说有选拔小孩子出洋留学的机会，于是就匆匆地赶到了南海的詹家，极力地劝詹天佑的父亲送孩子去参加留美考试，因为这是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可詹天佑的父亲听了谭伯村的一番话之后却犯起了难，他第一担心的是儿子年纪还小，独自这样出远门，做家长的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再有就是詹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拿不出钱来让詹天佑去留洋。面对詹天佑父亲的顾虑，谭伯村表示自己愿意在经济上资助詹家。就这样，詹天佑才获得了宝贵的去香港参加留学考试的机会。詹天佑不负众望，顺利地通过了留学考试。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出国培训之后，1872年的7月份，他登上了赴美的轮船，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一开始，詹天佑进了美国的一所名叫诺索布的寄宿学校上小学，在那儿他学习了英语。4年之后，詹天佑又进入了纽海文希尔豪斯中学继续学习。毕业之后，他考入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在美国留学期间，詹天佑的学习非常的勤奋，在他的眼中，自己所学到的这些科学知识比起曾经在家乡私塾里念的四书五经更能够富国强民。由于刻苦努力，詹天佑在100多名留美学生中脱颖而出，顺利地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还获得了学位。他所做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怀揣富国强民理想的詹天佑在美国奋发图强，学习了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很渴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些知识用来报效自己的国家。1881年，詹天佑终于回国了，不过这回国用现在话讲更像是一种被回国。 詹天佑和同学们是一起被清政府召回了国内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力量正在为你讲述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传奇人生。 1881年，詹天佑和自己的同学们被召回了国内。说起回国其实很无奈，内中是有隐情的。原来当时在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与保守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洋务派们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改良中国社会，而顽固的保守派却因循守旧，千方百计地抵制西学，抵制改良，维护封建统治。守旧派的一些官员多次向清政府密报，称留美的学生不好好读书，成天沉溺于玩乐交际，而且还做出了不少离经叛道、违背祖训的事儿。这些密报让清政府也感到了一种危机，本想派出一些学生让他们学以致用、为国效命，如果最后都成了危害朝廷的逆端分子，那还了得。这才下令将留美学生全部解送回国，并交地方政府加以管束。留美学生回国之后，在北京受到了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接见，而在这次接见上，双方就因为中西方明显的差异弄得非常的不愉快。按照当时清朝的规定，学生们必须要身穿长袍马褂，梳着大辫子接受李大人的接见。詹天佑对于这种要求很是无奈，但又必须得顺从，于是他脱掉了西装，穿上了看起来如同老古董一般的长袍马褂。不过对于辫子问题，詹天佑却不能接受。留学生们本身就已经没有大辫子，所以官方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条假辫子。看到这条假辫子，詹天佑想到了昔日父亲讲述的外国侵略者玩弄中国人的辫子，以及在国外听到看到的外国人对于中国人头上的这条辫子的嘲笑与侮辱。他始终不肯戴上这条象征耻辱的假辫子。到了接见的时间，正襟危坐的李鸿章从看到詹天佑和其他留学生的那一刻起，心里就一万个不痛快，因为他们都是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既不屈身也不作揖，一点礼数都没有。特别是当李鸿章看到詹天佑的头上没有辫子的时候，他勃然大怒，大声地嚷嚷道：离经叛道，离经叛道，这是无父无君之举。说完就拂袖而去，一场接见最终闹得不欢而散。当时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要等待统一的分派，有些留学生为了想要谋个好差事，就想方设法上下打点，托人找门路。詹天佑看到昔日的学友做出这样的举动，心中既无奈又痛心，他始终告诫自己绝不能去奉承迎合朝廷的那些权贵。虽然詹天佑有满腔的气节，但是却无力改变那样腐朽的社会。最后，没有行人情的他被派到了福州水师学堂学习海船驾驶。这样的分派算得上是风马牛不相及，和他在国外学习的专业没有一丝的关系。詹天佑那一腔报国的热情就好像被迎头泼了一瓢凉水，一下子凉了半截。他不想去福州做这份差事，心想还不如回家算了。幸好有好友劝他应该以静制动，等待时机。詹天佑这才去了福州。自此，詹天佑在回国之后的7年时间里，先后在福建水师当驾驶官，后来又到广州博学馆和广州水陆师学堂教过英文。1887年，报国无门的詹天佑得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的老同学邝孙谋从天津来信，问他愿不愿意北上担任中国铁路公司的工程师。这个工作机会正是詹天佑多年来所渴求的，于是他立刻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可是当詹天佑到中国铁路公司之后，他发现这个公司名义上是官督商办的中国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受英帝国主义控制的。由于清朝的腐败和国家的贫穷，当时的中国铁路都是由外国人修建，向外国帝国主义贷款，由外国工程师领导的。詹天佑对此愤愤不平，他坚信中国的铁路早晚要由中国人自己修建。1890年，清政府决定兴建关内外铁路， 当时的总工程师是英国人金达。1892年夏天，当铁路修到滦河的时候，需要修建一座大铁桥跨过滦河，以便铁路通过。但是滦河的河床淤沙很深，河床地质又很复杂，因此修桥的工程陷入了困境。总工程师金达先把修筑铁桥的任务包给了英国人科克斯。这位号称世界第一流工程师的科克斯没有进行认真的勘察，就草率地选择工程地点，结果由于夏季河水暴涨，他选择的建桥地点水流湍急，桥基所在的河床流沙层又很厚，所以桥墩筑起来就塌下去，筑起来又塌下去，反反复复，一直都没有成功。科克斯没了办法，又把工程转包给了要价比较低的日本工程师，可是他们做的桥桩还没有打好，就已经被滚滚而来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了。随着交工期的临近，总工程师金达沉不住气了，他又请来了一个趾高气昂的德国工程师。谁知道这位工程师凭着主观猜想，武断地采用空气打桩法，到头来连桥桩居然都没能打下来。情急之下，金达想起了詹天佑这个曾经赴美留过洋的中国人，他紧急任命詹天佑担任工程师，要他负责修筑滦河大桥的工程。詹天佑来到滦河工地之后，仔细地查看了英日德三国工程师的施工现场，望着他们留在滦河边的破烂摊子，詹天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滦河大桥给建起来，让这些自鸣得意的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能力。他并没有着急动工，而是向老船工们询问滦河水流的变化情况，向有经验的老工人们请教施工问题，亲自勘测滦河多处的水深、流速以及河床的地质情况。在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经过一番缜密的比较之后，他重新选定了桥址。在桥梁的建造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最为困难的就是桥墩的建造。詹天佑勇于创新，大胆地采用了气压沉箱法的方法。施工的时候，詹天佑和工人一块儿在泥水里摸爬滚打，最终建起了第一座桥墩。当天晚上，也许是老天爷要考验一下伫立在滦河中的桥墩是否结实，一场滂沱大雨之后，滦河上游涌来的滚滚浪涛猛烈地向桥墩发起了一次次的冲击，而新筑立起的桥墩却好像中流砥柱一般的纹丝不动，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桥墩建成给了詹天佑和所有中国工人信心，他们经过一番日以继夜的艰苦奋斗，让一座崭新的大铁桥横跨在了滦河两岸。而詹天佑也因为勇于创新、细心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他所取得的一个个成就，在1894年的时候被选入了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成为了中国工程师当选该学会的第一人。 从1887年到中国铁路公司以后，詹天佑先后参加了唐胥京汴铁路和关内外铁路的建设，但是修筑这些铁路的时候，修路大权都控在外国工程师的手里。直到1905年5月，清政府才下令修京张铁路，詹天佑也被任命为了总工程师。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又是如何修筑京张铁路的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传奇人生。 清政府下令修建京张铁路是有原因的，当时一些商人要求修一条通往西北的铁路，京张铁路就成为了沟通西北的通道，不仅可以将西北的皮毛、驼绒和牛羊与内地的茶叶、丝绸、纸张等交换，而且对北疆的边防也是很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京张铁路的建设才被清政府提到了日程上。然而就在清政府刚刚表示要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英俄两国就都要抢夺这一修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为避免麻烦，提出不用外国工程师，由中国工程师修建。面对清朝政府的这个决定，英俄两国并不以为然。 英国认为中国修铁路一定要向他们借钱，不愁控制不了京张铁路，而俄国则认为中国人肯定修不了京张铁路，折腾一番之后还得来求他们。詹天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手的京张铁路。修建京张铁路最困难的一段是从南口到青龙桥，那里的山势陡峭，坡度高，还需要修很长的隧道。詹天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每天骑着毛驴历尽艰险，前后勘测了三条线路，最终经过反复的比较，詹天佑采用了关沟线。关沟线最大的障碍就是坡度很大，按照国际的一般设计方法，铁路每升高一米就要经过100米的斜坡。为了缩短线路降低费用，詹天佑设计的线路则是每提高一米仅需修33米的斜坡。但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斜坡长度缩短了，无形之中坡度就大了，这样火车爬坡就更加的吃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詹天佑苦思冥想，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天晚上，詹天佑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画图设计，因为夜深了，屋子里很冷，女儿的手冻僵了，一不小心把剪刀碰掉在了地上。詹天佑听见响动，从凝思中回过神来，当他看着掉在地上的剪刀的时候，突然大声地叫道，有了，有了。妻子和女儿对于詹天佑的举动都感到莫名其妙，只见他异常兴奋地说，铁路可以仿照剪子那么修建，火车一折一返地往上爬，不就可以翻山越岭了吗？就这样，闻名世界的青龙桥之字形线路诞生了。1905年12月12日，京张铁路正式开工。在丰台，詹天佑亲自抡起大锤钉进了这条铁路的第一枚道钉，中国人自己修建第一条铁路的历程正式开始了。虽说开工之际欢天喜地，但是真正修建起来却又是困难重重。当时中国非常的落后，修铁路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连运送铁轨的车辆都没有。开工之后，头根铁轨都是詹天佑和工人们推着平板车运到工地的。辛苦劳累还只是京张铁路修建过程中的小困难，真正的大阻碍更来自于腐朽的封建制度。那是在铁轨铺到清河镇广家坟地的时候，这广家坟地的主人曾经是锦州的道台，还与恭亲王的孙女儿结了亲。广家依仗着皇帝的势力雇人卧轨阻挡工程进度，就连恭亲王也出面坚持要詹天佑把铁路改线，并愿意出一些银两作为酬谢。可这些封建腐朽的做法，在詹天佑看来就仿佛是修筑铁路沿线的一块块绊脚石，必须要铲除干净。恰逢这个时候，恭亲王出洋回来，遭到了革命党的狙击，吓得不敢出门，也就无心再过问广家的事儿了。詹天佑终于克服了来自封建势力的阻碍，使得京张铁路首战告捷。京张铁路南口通车之后，詹天佑领导工程人员又开始了京张铁路最艰难的一段工程，那就是在关沟地带开凿四孔隧道。这四孔隧道包括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和八达岭隧道，总长1645米。居庸关的山势非常的险峻，岩石也很厚，开凿隧道非常的困难。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詹天佑采用从两端对凿的方法。詹天佑亲自交给凿工凿炮眼、下炸药的方法。当开凿到洞中几十米的地方，山顶的泉水渗透得很厉害，洞中泥泞，无法下炸药。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领着工人挑着水桶排水。就这样，终于在1908年4月12日凿通了居庸关隧道。而面对最长的八达岭隧道的时候，从两头同时开凿就行不通了。詹天佑在隧道的中部开凿了两个竖井，两个竖井都同时向两个方向开凿，使整个隧道分成三段。这样，两个竖井同时向两个方向凿进，整个隧道的两头也同时向隧道的里边凿进，加快了工程进度。但是这种做法还是遇到了没有设备的困境，因为没有升降机，只好用民间的轱辘架在井口，用人工升降。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为数学而生，这是古超豪留给所有接近他的人最强烈的印象。如果说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三个领域构成了古超豪生命中的黄金三角，那么毫无疑问，科研和教育就是他人生方程缺一不可的纵轴与横轴。即将为您讲述用爱解答科学与生活这道多元方程的古超豪的数学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七十年前的一天，温州市欧江小学算术课上，老师出了一道题，如果每个童子分四只桃子就多一只，如果每个童子分五只桃子就少两只，问一共有几个童子几只桃子。一个壮实的小孩第一个将手高高的举起，迅速而又准确地报出了答案，共有三个童子十三只桃子。老师十分惊诧，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小孩腼腆地回答，我是用一元一次方程的方法解出来的，方法是从哥哥那儿借来的代数课本里学来的。七十年后的2010年1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天庭饱满的长者拄着拐杖走到了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手中接过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霎时掌声雷动，久久回荡。这位年已耄耋的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当年那位高高举起手臂回答提问而被老师当场夸奖的小学生，今天已享誉国际数学界的古超豪院士。无论从科研上还是为人上，古超豪都是实至名归。为数学而生，这是古超豪留给所有接近他的人的最强烈的印象。如果说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三个领域构成了古超豪生命中的黄金三角，那么毫无疑问，科研和教育就是他人生方程缺一不可的纵轴与横轴。纵览这位数学巨擘的一辈子，你会发现他始终在用爱求解着科学与生活的这道多元方程。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的浙江温州有数学家之乡的美誉，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诸多第一在这里诞生。1926年5月15日，温州城高营里七号的一座老师院落里传出一个男婴的啼哭，时人当然无法预知他后来会成为从欧江畔走出的又一位大数学家。古超豪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据他最小的妹妹古月霞回忆，小时候四哥不喜欢玩，也不大爱说话，他最常做的事儿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虽然四哥比较沉闷，但是脑子转得很快，什么事儿都能和数学挂上钩。小学阶段，古超豪就读于温江市欧江小学，他差不多对每门功课都有兴趣，而最有兴趣的还是算术。他平时文文雅雅的，不大爱说话，除踢毽子之外也不大喜欢运动，但是只要一上算术课，他就特别的活跃，而且喜欢独立思考。数学对他最早的触动是在小学三年级，除法中循环小数的现象迷住了他， 一被三除是 0.33333， 永远除不尽，但是可以用一个无限循环的小数表示出来，这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到了六年级，又遭遇鸡兔同笼、童子分桃等应用题，有些同学死背公式，但古超豪却琢磨着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题。1938年，古超豪考入了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启发性教育方式让他如鱼得水。一次，老师问，一个四边形，每边的边长都是一，面积是否是一？许多同学都肯定地回答说是一。古超豪说不一定，如果把它压扁，变成一条线，面积就差不多成了零。老师对古超豪的想法特别的欣赏。当时日军轰炸温州，整个城市瘫痪，学校在瞬间被炸毁，全校师生不得不跋涉逃难到了青田。敌机的轰鸣声、炸弹刺耳的呼啸声、被炸毁的房子、惨死同胞的躯体，眼前的一切让古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国家民族的危急让古超豪暗下决心，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他立志，一是做革命者，救国救民；一是做科学家，改变世界。这两种身份成了古超豪人生历程中相互交叉的两条线。在哥哥古超英的影响之下，古超豪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五月读书会等进步组织，还走上街头写壁报、贴标语、演街头戏，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并笃志钻研科学，学习用自然科学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改变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生活。1940年3月，不满14岁的古超豪在同学冯增荣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过温中党支部的组织委员。1943年，自小喜爱数学的古超豪考入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数学系。他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与进步同学组织求是学社，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参加520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同时开始了钟爱一生的数学生涯。1948年，古超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苏步青教授留他为助教。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全杭州市的科技机构上，以迎接解放。期间，古超豪成功地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为新中国雷达创业保存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更为解放后人民空军第一支雷达部队的组建打下了基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古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科研和教书育人的工作。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规划，提出要在计算数学、概率论、偏微分方程等方面有所突破。此时，古超豪主要从事古典微分几何的研究。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枚人造卫星伴侣一号，此举标志着苏联太空探险的新旅程。这一年，古超豪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进修。苏联卫星上天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在完成规定课程之外，他有意识地学习了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1959年6月，古超豪综合多项成果，完成了题为《李一家当变换拟群的通性及其对微分几何的应用》的学位论文，被认为是继大数学家艾里加当之后第一个在无限变换拟群理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人，获得了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苏联第一次将该学位授予一个外国人。随后他由微分几何转入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这一国内数学的薄弱领域。 1959年，古超豪回到国内，这时他放弃已有成绩，归零后重新出发，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他主攻偏微分方程，高瞻远瞩地提出要以高速飞行器为实际背景，以超音速绕流问题作为一个模型开展研究，为此解决了一系列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难题，系统地开创了多元和高阶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理论。 在转型前，古超豪在微分几何方面的成就已经很引人注目，在一个领域做到了顺风顺水，但却放弃这些，从零开始投入一个不知能取得什么成就的未知领域。古超豪的学生李大前院士说，这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科学能力，而且还有他的学术追求。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用爱解答科学与生活这道多元方程的古超豪的数学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20世纪70年代初，古超豪已经在超音速绕流问题上取得了世界先进的成就，他再次转变了研究方向，与杨振宁先生就规范场理论的数学结构开展合作。他们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88年2月，古超豪由复旦大学调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职。上任伊始，他就着手推动中国科大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从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组到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古超豪一直以校长的身份兼任组长或中心主任。该中心经常召开研讨会，不同学科的专家热烈交流，每到此时，古超豪往往会亲自主持。在他的努力之下，1992年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获国家正式立项，古超豪被聘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大成为国家在该领域研究的南方中心。该中心成立之后，开展非线性量子光学、非线性等离子体物理、非线性化学等研究，已经在相关领域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是当今核心数学的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古超豪在这三个方向上均获得了国际认可的突破性的成果。关于古超豪的一次次转向，他的学生洪嘉兴院士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带着大家探索开路，而在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之后，他就把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轻人去继续挖掘，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个金矿。有人看不懂，这不是自找苦吃吗？按照古超豪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在研究中发现吸引我的新领域，而学生们又能够在原有领域独当一面，有独到见解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做下去。不过他的一些学生补充说，国家社会的需要才是古老转向的核心因素。古超豪曾将自己的三大研究领域，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亲昵地称为金三角，因为他们都平行地属于数学的三级学科，但也互有交融。在这对于行外人简直就是会迷路的百慕大三角之中，他却发现了挖掘不尽的宝藏。他的这几次转型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古超豪说，别看他表面上枯燥，其实只要深入进去，你就会发现奥妙无穷，简直是开发不尽的宝藏啊。古超豪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的研究成果扬名世界，他的桃李构成了共和国数学事业的脊梁。他常说，人生几何心中有数。2005年，已经是80岁高龄的古超豪院士仍然带着3名研究生，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有2个半天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他说，我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们的讨论很有意思，从数学到天体物理，不断地有新知识、新成果和灵感涌现。一生成就化作桃李满天下，半季随邓习所知，神州盛世正可为，乐育英才是夙愿，讲业后学有新辉。这首贺苏诗是古超豪一生诲人不倦的真切写照。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而受委屈的女人，古超豪的夫人胡和生颠覆了这个理论。她不仅在生活上与丈夫相濡以沫，更在事业上携手共进。她是中国数学界唯一的女院士， 并且是第一位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诺特讲台的中国女性。这对院士夫妇姻缘的起点是数学。1950年的一个秋天，古超豪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图书室遇到了系里的女研究生胡和生。胡和生说，苏步青先生让我读一篇论文，但是里面有些地方没有弄清楚，找了一些老师问也没有得到结果，您能帮我看一看吗？古超豪答应说，好呀，论文呢？胡和生有些歉意地说，啊，论文在宿舍里，宿舍比较远，至少有10多分钟的路。古超豪笑了笑说，没关系，我在这儿等你，你去拿吧。虽然已经是秋天，可是天气依旧很热，古超豪在树荫下静静地等着。不多久，胡和生气喘吁吁地跑回，拿来了论文。古超豪接过一看，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共同讨论了一下，胡和生慢慢地把论文的内容弄清楚了。为此，胡和生给古超豪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这小姑娘不错，对学问肯钻研。后来，两个人就越走越近。胡和生完成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在院系调整的时候也随苏步青来到了复旦大学。1957年，同在复旦大学执教的古超豪与胡和生正式结为夫妻。1992年，胡和生当选为院士之后，古超豪特作诗一首表示祝贺：苦读寒窗夜，挑灯黎明前，几何得真传，物理是新篇，红妆不须理，秀色天然颜，学院有令名，共庆艳阳天。数学成就了古超豪的爱情之梦，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已经白发苍苍。这对数学家伉俪生活朴素，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家里也有着很浓的数学氛围。古超豪笑着说，我做的东西说给他听，他能懂，他做的东西说给我听，我也能懂。曾有人问两位院士，结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应该牺牲一个人的事业，以使另一半有更多的精力来做更大的贡献？古超豪回答得斩钉截铁，从来没有，我们两个人都希望在事业上能够做得很好。有的家庭采取了二保一的政策，二保一就是两个人里面牺牲一个，为另外一个做后勤，使另外一个能够上得好一点。我觉得我们家是二保二，共同的喜好，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得古超豪和胡和生走在了一起，两个人在数学世界里双剑合璧，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有人说科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古超豪却认为老也能有所作为，在数学的王国里他永不停留。古超豪75岁高龄的时候，一年发表了3篇论文，至今他已经发表数学论文130多篇，其中整整100篇为独立发表。现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关于天体运行的方程和流体力学里的一些问题，仍然常常萦绕在耄耋之年的古超豪的脑际。有人或许会不理解，既然已经功成名就又桃李满枝，何苦仍然在数字符号的世界里苦苦征战呢？这在老人的诗作《夜读偶感》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谁云花甲是老人，孜孜学术犹童心。古超豪说，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总是尽量的多学习，多做一些事情。对院士夫妻而言，日常生活是一道减法题，挤出来的时间便用在了学问上。早在新婚的时候，我就和胡和生说，我们不要在家务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当年住在12平米简陋的房子里，夫妻俩就请来了一个钟点工，这个钟点工一做就是40多个年头。烧一个菜，味道好坏是其次，主要是卫生，有营养，时间最要紧。古超豪如是说。为了节省时间，胡和生很少到美发店整理头发，他说，通常都是自己洗了头发，再请古先生帮我剪短一点，稍微修修就可以了。起初先生说不会剪，我说不要怕，我的要求不高。于是古超豪慢慢的也就学会了理发，并且说这个办法好，省了不少时间和麻烦。 人言树无穷，我道未无穷。良师多启发，真本复经运。解题起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这是古超豪1991年为母校温州中学90周年校庆做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他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和一种托付终身的欣慰。他的学生洪家兴院士说，除了国家给他的任务，他生命剩下的 95% 的时间都给了数学，所以他的生活看起来很单调。的确，古超豪的世界里，数学就是一切。生活简朴并不意味着缺少情趣。每天古超豪都要阅读参考消息、科学时报等多份的报纸，连战与宋楚瑜大陆行、奥运赛况、世博会筹备进展等等都是他关注的。时政新闻与重大文体活动他也从不漏过有关的电视报道。数学之外，古超豪最感兴趣的是古典文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历史小说。四五年级的时候读《千家诗》《诗经》。中学的时候重视写作，中国古典文学的潜移默化对他的数学思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古超豪说，自己最爱读的文学书是《三国演义》，因为这是一本很聪明的书，写了很多聪明的人和聪明的事。古超豪常说，文学修养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必不可少。一方面，文学作品很讲究逻辑；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作品之中非常精炼简朴的词句往往包含着许多深刻的内容。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名句，在具体的事物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既抽象又具体。他认为，欣赏古典文学的同时，也是对自身数学思维的一个拓展。古超豪平素爱好诗词写作，这些年来他究竟写了多少旧体诗无法统计，不过他的大量诗句为身边人熟知或口诵。然而古超豪一再的谦称略懂对仗，不会作诗。他坦言，诗人中我比较喜欢杜甫，因为他的作品更多反映的是社会民生。数学和诗词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数学重视对称，中国古典文学中也讲究对仗，很有味道。处处留心皆科学，生活处处有数学。1986年古超豪乘船去舟山讲学的时候写过一首诗，昨辞匡庐今蓬莱，浪拍船舷夜不眠，曲面全突行难辨，限速双曲群可牵，晴空灿烂霞掩日，碧海苍茫水映天，人生几何学几何，不学庄生待无边。其中韩联讲的是微分几何中的两个著名定理。他说，在他的生活里，数学是和诗一样让自己喜欢的东西。诗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非常复杂的内容，用具体的语言表现深刻的感情和志向。数学也是这样，能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科学家与诗人是两种气质不同的人，诗人浪漫，思想自由驰骋，而科学家则讲究严谨和一丝不苟。然而古超豪却将二者融合，他的人生充满了诗情画意。说起写诗的心得，古超豪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诗歌于他是性之所至，是自娱自乐。古超豪为人平和，没有一点架子，身边的人跟他交流很轻松，不论是穿衣吃饭，老人都不讲究，非常的随便朴素，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大爷无异。古超豪惜时如金，身边人说他吃饭特别的快。校园里早年也常见他行色匆匆，近年因腿脚不便而改坐轮椅或拄拐杖。生活中的古超豪喜欢爬山，一首《上得山丘好，欢乐含苦心，请勿歌仰止，雄风正相迎》，正是他不断攀登数学高峰，艰辛与欢乐并存的真实写照。对于自己的工作，古超豪深有体会，研究数学就像爬山，努力地爬过一个山头，会发现眼前一亮，前面的景色多美啊， 往上看又见层叠的山峰，只有不断的攀登，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才能够看到更美的风景。2009年10月20日，古超豪星命名仪式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国际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紫金山天文台于2007年9月11日发现的绕日运行周期为 3.47035 年的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命名为古超豪星，并演示了古超豪星在太空的运行情况。目前全世界共有20000多颗小行星获得了永久的编号，其中以中国人命名的小行星有100多颗。在古超豪星命名仪式上，古超豪是这样致辞的：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我根据报纸上公布的资料判断紫金山天文台预测的卫星经过上海上空的时刻不准确，当时学生不相信，事后验证我的判断是对的。我从小就对天象观察和天体运动规律非常的感兴趣，今天这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古超豪星，我除了荣幸之外，更感到这和我的科学性质一致，真的很高兴。这份致谢词显现出了古超豪很看重这份殊荣，而他39年前和紫金山天文台的较真经历，也让在场的包括紫金山天文台负责人在内的嘉宾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在数学王国，古超豪同样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光耀中国，享誉世界。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远方的路，路外前方的风吹过云，繁星满天陪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晨昏露霜在交错，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亲爱的家乡，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比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悲欢有离合，伴侣途中家乡，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口边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郭大夫，请郭大夫呢和大家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郭大夫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高血压的相关问题。什么叫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因素，这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就包括的比较多，既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一些因素。总而言之，就是说现在不能用一个单的因素，比如现在有些朋友都说高血压要少吃盐，这个对不对？对。但是是不是吃盐就吃出高血压了？有的人说高血压有遗传性，他爸他妈他爷爷奶奶都是高血压的，甚至于他老一辈了就是因为高血压的合并症最后走的，所以他觉得他就会得高血压。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认为啊，从遗传的角度来决定高血压。其实像这么说的话都是不完全正确的。高血压是各种各样的因素汇集在一起形成的，既有先天的一部分的遗传因素，因为我们人的健康啊，与父母啊，与你父系母系，就是说还包括旁系这些相遗传的有关的一些基因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更重要的话还有一个后天的因素，像就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给大家这儿简单说说。你看有些过去北方的一些朋友，像东北的，因为工作的问题他到了南方，到哪儿呢？到了广东，到了福建。俗话说嘛，入乡随俗，到那儿以后呢，他的饮食习惯改变了，比如吃盐没吃的那么多了，或者他的生活环境变化，北方是以冷为主，是不是？那儿是以热为主。他原来家族性的高血压的情况，他到那儿以后没有乏了。这什么呢？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决定了血压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另外呢，我们重点就要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你看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包括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不光是刚才说的它这个发病率很高，还有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人们对高血压的知晓率啊很低。你像有些比较经济啊发达的地区，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群中间，他比较早的就知道了自己血压高。为什么呢？可能这样那样的不舒服啊，或者就是家里还有这个条件呢，测测血压，哎呦发现我血压不对了，我高压超过140了，我低啊已经在90以上，好几次都测到，他觉得我可能是高血压，就及时的话到医院进行就诊，请大夫帮他控制，帮他 调理，这样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即使已经诊断出了高血压，在中国的话，有些人他并没能够很好的把它调理到位，就是说他知道有高血压，他也可能在吃药，也可能在采取其他的办法，但是是不是达到了控制的这么一个完美的地步，比如能够把高压控制到130，低压不超过85，而且24小时都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波动呢，也没做到。这就叫什么呢？控制不达标的人还很多。说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吧，现在说100个高血压人群中间大约有30个或者25个人能够真正的控制到位，其他有些呢他在吃药，他也在做治疗，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控制到。而这个问题的话就很严重，所以我们为什么第一个说要发病高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二一个他就是诊断出了他没能够真正控制好，那你也不能够达到很好的保护你健康的目的。因为一旦高血压如果在身体内长时间的存在，这种情况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问题用一句话来就概括了，它可以伤你的心，坏你的脑，毁你的肾，还有什么呢？还可以瞎你的眼。你看看过去我们谈那个眼的事儿谈的少，但是现在的话发现长时间高血压的人对于眼底的一些动脉的损害也是很严重的，可以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血的问题或者是堵塞的问题等等。所以现在看来的话，这个高血压不得不重视，不得不防。为什么呢？那有些人说我如果不防今后都会出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一定出现，但是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如果你天长日久绝对会找到你的，你将会面临着什么？因为长时间的高血压可以出现一些急性的病变，比如出现高血压的老病，突然因为血压也到了200级，大脑供血出现严重的障碍以后，出现昏迷，出现抽搐，就是我们说的抽筋，出现意识的丧失，甚至于如果年久了在高血压的基础之上还出现了脑动脉的变化以后，还可以脑梗、脑破裂，脑里边的血管破裂，不是大脑组织破裂，就出现脑出血，这些都是要命的事情。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是高血压没控制好以后，可以合并心脏的问题，可以合并心室的肥大，可以合并冠状动脉的疾病，还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心理的衰竭。因为血压要靠什么呢？血压要靠心脏，尤其是左心室的有力的收缩来维持。如果你每次都让那个左心室过度的做活，它先可能只是忍着，后来慢慢就变肥大了，到最后它实在撑不了，它就倒下了，心衰，出现急性心衰，这中间还可能合并心理的紊乱等等等等。作为肾来讲的话，早期你可能感觉不到，到了后来有些高血压10年20年以后，他高血压都没引起脑的问题，也没引起心的问题，发现小便不对了，出现很多的蛋白了，血里边的肌酐不能够很好的排除了，最后诊断为什么呢？高血压导致的肾动脉硬化及进一步的发展，就出现了尿毒症，肾功能衰竭。当然刚才我还顺便提了一句，高血压可以造成眼底的变化，眼底的出血呀，甚至于失明呢，所以高血压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现在呢大家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高血压这个病的话，现在医学已经说了 绝大部分的高血压都是原发性高血压，治疗的办法呢当然是有一系列的，比如有的主张你先适度的益力尿，认为体内水啊和钠盐呢、它的过度的出流可以导致你血压的增高，而这个血压的增高就是高血压的一个症状的源头。还有的认为你那个血管出现了硬化，所以血管为什么会硬化呢？它可能与你长时间你身体里的血脂的代谢不正常。血脂的代谢什么意思呢？我们人要吃五谷杂粮嘛，是不是？要吃肉食嘛，要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嘛。在这些食物油脂中间的话，有一些比如像我们经常大家都提到的一些胆固醇类的东西。哪些胆固醇呢？尤其是一些低迷胆固醇，还有过度增多的那种甘油三酯，这些长时间都可以使血管出现硬化，而最后的话造成了我们体内的这种小血管的外周阻力增加，最后也就造成了舒张压的上升。而且为了能够把这种身体各个五脏六腑的血循环维持好，心室就要过度的工作，最后造成左心室的肥厚等等等等。这些办法呢就是血脂造成的，这第二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过度的食盐，第二个是血脂的紊乱。还有什么没有呢？有，还有人的一些情绪的变化，现在也证实对我们的血压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你看有些人突然遇到一个大的一个惊吓，哟，称血压就高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当大夫啊，什么都要干，比如每年集中在征兵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这儿去担任体检，发现一些小伙子十几岁二十来岁，哎呦，怎么搞的血压一看见了大夫蹭蹭蹭就上去了，平时他的血压都是高压100低压70，到那时候高压什么呢？150 160都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紧张引起的高血压，肾素的急剧分泌引起的。这些办法呢现代医学都有很多的配伍的方法，一不行加二，二不行加三。比如你先加的对于这个血管紧张素的拮抗的药不行了，然后可以给你加钙离子拮抗剂。总之这些办法现代医学是很多，这些办法可不可靠呢？有道理，也是很成熟的。但是高血压这个问题，难道祖国医学中医就没有一点点研究，或者就没有一点点了解吗？并非如此。其实啊，最早在全世界对于这个高血压的症状的描述，恰巧是祖国医学。远在近2000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里边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提到什么呢？就是说啊，有些人呢叫吊悬，因为高血压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头昏，眼睛看东西有时候发花，有的东西还出现耳鸣，脚底下无根，这一套的中医把它称之为叫眩晕之症。他说这个珠峰吊悬呢、属于肝有了问题。肝什么问题呢？就是肝的火、肝的风、肝的热太起来了。而又进一步的指出为什么会出现肝的问题呢？他说人头感觉到沉，感觉到重，感觉到有事走路都晃晃悠悠的，而且经常耳朵发响，头脑昏晕，这是什么呢？是肝虚因为肾虚所导致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也就是说肾虚就出现了头重、高摇、水海失养，所以强调补肾益肝。这个有没有道理？有啊。我们几千年来有没有高血压？虽然我没有提到现代说这个高血压说哦高压多少低压多少，但是那是从脉搏上中医认为摸出了种玄脉之人，而且的话感觉到性情急躁，耐发火，头痛头昏，诊断为现代的高血压，也用了一些很好的办法。但是他最后关键的一个贡献是什么呢？他把高血压的根儿说出来了。高血压的根儿就是因为肾虚不能养肝，不能够抑制肝阳，不能抑制肝火所致。所以要解决好高血压的问题啊，一定要很好的补肾。 卜慎呢作为历代医家特别推崇以北极那种寒冷地方来的这么一个食物叫海狗鞭。他认为海狗鞭呢可以强力补益肝肾，可以强健人的五脏六腑，而且可以对抗各种疲劳和紧张，从而的话能够最好的帮助高血压做好基础的最好的一个控制和调整。现在证实了在海狗鞭中间能够强力补益肾中阴阳的这个肾火的因子呢，是我们正常人的100多倍，它就能够使你肾中阴阳平衡，尤其是肾水的话达到很饱满，肾水好，水可以灭火啊，就可以抑制过度亢进的肝阳，而且它直接补益肝阴的血红蛋白呢是牛肉的20倍之多。所以说作为高血压用现代的一些方法控制我们是主张的，但是更建议你要补肾益肝，这样真正的从源头把高血压控制的更好。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相声的题材啊是比较广泛 啊，可不是吗？ 哎，有的是讽刺的相声， 哎，有。 有的呢是歌颂的相声， 是喽。 也有是批评的相声 啊，全有。 哎，你像我们身上有缺点有毛病啊， 啊， 也可以编成相声。 对。 啊，你比如说这喝酒吧， 嗯，啊。喝酒怎么了？ 啊，这么说你会喝酒？ 我会喝呀。 啊，那行了 啊， 那明儿我请你喝酒 啊。谢谢您， 我就爱请人喝酒。 哦，是啊。 您一顿能喝多少？ 我喝不了多少 啊。 啤酒啊， 啊， 2杯， 多来点 啊。来多少？ 4瓶 啊。4瓶 啊？那4升也可以。 哎，不能 啊， 一瓶我就醉了。 要4瓶呢？ 那更醉了。 好啊。啊 醉了还好， 我爱看醉鬼。 醉鬼有什么可看的？ 哎，贵妃醉酒那是多好啊！ 那是贵妃呀、啊。 那你要喝醉了，不得跟杨贵妃似的？ 我呀， 啊，你比杨贵妃倒是差点 啊，差点 差多了， 去了， 那也就像猪八戒了。 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吗？ 喝醉了顶没意思了， 是吗？ 是吧？ 嗯， 您像您这岁数。偶尔来2两没关系， 对， 不影响身体健康， 是啊， 也不耽误事。 哎， 有的这年轻人， 嗯， 喝酒啊逞能， 哦， 这顶不好。 没那么大酒量，要多喝， 喝醉了以后干嘛呢？胡打乱闹， 这有什么意思？ 你就说我喝醉了不闹， 嗯， 一声不愿意睡觉， 哎，这还好， 也没好处。 怎么？ 人的工作、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时间。 哦。 有的这人喝醉了，一醉醉3天， 嗯， 躺那儿起不来。 你看， 身体受得了吗？ 身体受伤啊， 就说是。嗯、还有的这个人喝醉了酒以后啊，话多 哦，爱说 啊，话特别多，也没正经话，反正是张不长理不短，三蛤蟆五眼。 哎哎，什么三蛤蟆六个眼 呢？啊，那中有个瞎蛤蟆。 瞎蛤蟆 要怎么瞎说呢？ 对， 嗯，还有这种人呢。喝醉了以后爱乐， 好乐， 瞧什么都可乐。 你 瞧啊，这日子美，你看这长得多漂亮，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我呀，喝醉了当然开心。 你这叫什么话呢？ 说不知呢， 是不是？ 嗯。 过去还有这么一种人 啊，什么人？ 借酒撒疯 啊， 喝点酒满街上闹 啊，闹事， 人躺在马路上不走了。 你看看， 借酒撒疯吧， 嗯， 谁也不怕了。 我，你要是这样， 嗯， 你把我怎么样吧？ 这玩意儿满不在乎了。 我不管你是谁， 嗯， 你跟我来来， 谁跟你来来呀？ 你不服气？你跟我来， 嗯， 你瞧我干什么？